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嘅香港，真相变得越嚟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嘅感觉。我哋就知道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啊，休息嗰時咧就見到好多人話老蕭啲米好食，咁我哋就話俾大家聽，我哋都要話俾大家聽嗰綠水啊，今日好多人上嚟買。咁啊，聽日咧我哋星期三咧就休息嘅，咁大家記住啦，星期三就唔好上嚟，咁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咧都可以上嚟繼續買呢個澳洲嘅綠水啦。同埋，如果你係 Patreon 嘅朋友或者係承債人咧，就都可以繼續咧喺星期三之後、星期四、星期五咧上嚟咧就係。去攞嗰個金剛箍啊，即係嗰個防飛沫嗰個膠片嗰、那個金剛箍，就最重要係咩咧？而家嗰個疫症今日都好犀利，其實70-70幾，今日好似60幾啊嘛，今日 都係60幾啊，咁啊，即係其實呢兩日咧都叫做係比之前就係、是、 之前就過百添啦， 減翻啲㗎啦，其實係即係起碼喺比例上面就少翻啲啦 但係都係處於一個高嘅情況， 因為嚇、可能啊呢、這個啲病毒咧驚咗阿袁國勇啊，阿袁國勇啊同埋阿邊個咧就講啊嘛，即係如果 禁足令啊要。 如果你即係嗰個情況冇改善就全民禁足啊嘛，即係等於香港封城， 即係唔准出街啦。 係啦。 咁我哋可以，如果唔准出街咁點，我哋可以一齊做咗節目咧。 咁你咪打電話做節目咯。 咁、可能要用呢個 Google Meet 啊， 係啊， 或者係 Google Hangout 啊嗰啲。 係啊，可能要咁樣、啊。 你識唔識用㗎、啊、你？ 我未用過啊，其實。 嚇、 啊！我未用過啊。 咁可能要學定咯。 係啊，要學定㗎啦、 就應該好容易嘅啫呢啲。 即係對葉劉就高科技，對我哋嚟講低科技。 用過就好容易啦，係嘛？凡事僅有第一次嘅。 葉劉都話呢個 Telegram 都係高科技嚟啦。 係、哎、啊 ，AirDrop 都係呢啲軍事科技啊嘛。 AirDrop 直情係空降添啦，美軍空降，佢以為 AirDrop 即係。 係啊。 咪咯。咁以為 Telegram 就係有個發布機、電報機咁孭咗個背脊咁樣啊？可能係 咯，咁巴閉真係。 咪咯，咁呢啲低科技嘅我哋即係一定學得明嘅呢啲好快識。 即係好多人，我見到頭先呢一個元朗係。 哇，梗係啦！我諗成個元朗所有嘅快速應變部隊走曬出嚟啦，係嘛？ 係啊，係啊，即係有翻個 feel 啊，係嘛？即係你如果你話你七二一咧，你會搞到有氣氛嘅話咧，咁你真係要有翻啲黑警咧。不過唔係。黑警就無警時分，而家啲警察咧，即係要出嚟就狂出嚟噶啦。其實就 佢哋出嚟咧、啊、就咩嘅，而家都醒嘅。 啊！ 而家就唔放出嚟彈噶啦，而家 係 就仲胡椒球、胡椒槍同而家胡椒係啊， 係 就唔係催淚係啦，已經係 啊 啊，全部都用胡椒嘅而家。 嗯，佢而家佢直情係有手槍款啊嘛。 有 係啊。 嗰日睇下先，七一啊， 喺旺角啊，係嘛？ 七一我喺銅鑼灣見到係唔係都射幾發㗎？係 啊，追住啲記者嚟， 追住啲記者嚟射㗎， 黐線嘅真係， 即係完全冇人冇示威，冇人掟嘢，乜都冇嘅，一回馬槍就射㗎。 佢哋呢啲心態咧，就好似即係去捕獵咁樣樣啊，去打獵咁樣樣啊。 你有冇睇蘋果訪問咗一個防暴警嘅退，即係辭咗職㗎啦？ 嚇點講咧？ 咁啊，當日七二一咧，佢就調咗出去呢個西環嘅。 嗯。 就是在西環 stand by 的，咁就收尾都冇調翻去元朗。咁啊好得意啊！佢有講嘅，佢話其實上邊不斷落呢個通告，就唔準佢哋咧黐啲鬼咁馬六嘅 sticker 喺背脊嘅。咁但係原來發覺咧係出極通告都冇人聽啊，係唔睬佢哋啊！而家 啊點解咧？ 咪冇紀律部隊都變咗 啊！ 即係佢中意黐風林火山，咪風林火山咯。跟住黐完嗰邊，佢就黐三上油壓咁啊得。 唔係，其實係咪警隊入邊有第二支管治隊伍先？ 咁啊，梗係有人撐腰啦。 係咯， 因為嗰啲 sticker 邊個俾佢嘅啫？ 係咯， 係咪先？ 啊， 咁啊，梗係嗰啲藍絲撐警組織。咁啊，藍絲撐警組織後邊咩咧？其實你知唔知而家國安總署裏邊咧有一個叫李光洲咧？ 我聽過。 嗰、那個咪就係中聯辦警政聯絡部嘅頭咯。 嗯。 其實佢一早喺度。 佢就可能就係變咗影子一哥喎。 我覺得係， 係嘛？而家反而咧， 我覺得係，因為佢一路其實警政聯絡處就係負責聯絡省仔康樂會啊。 佢反而咧，而家 我以為林主席先係一哥，其實我 你頭先講嗰位指揮官咧，其實已經係不自覺咁樣企咗喺門罅嗰個位噶啦，已經係 又係企門罅。我諗唔係啊，我諗 啊， 我諗唔係企喺門罅嗰個位 啊，有 lift 口啊， 即係出 lift 倒垃圾撞到嗰只。嗰個機會大啲，我覺得。 係真係大鑊啊！其實係 冇噶，你有個黨組織機器喺度。其實即係坦白講啦，香港人就要真係面對呢個新嘅政治現實。如果想七二一要調查，就應該向駱惠寧請願，或者去呢個國安公署請願嘅。其實， 嗯， 係嘛，就唔應該再去呢個區議會嗰度討論噶啦。我覺得已經係。咁、如果你話喂，如果你要我哋接受國安法，咁我就要做下分化 L 啦。如果你查七二一的话，香港人咪会容易接受啲咧？ 系啊， 由你自己国安公署主动去调查七二一有冇警黑勾结、 嗯， 甚至抽出警队里边嘅坏分子嗰阵时，咁咪会增加你哋个公信力咯。 系啊， 我哋咪唔会笑你乡官咯，系嘛？ 啊， 但嗱，我觉得好简单嘅，因为如果你有个党组织后边咧、嗯，所有你见到咧个中间警队同政府有个微妙嘅变化嘅。 嗯， 当初阿张建宗咪撒冧嘅，撒冧之后咪俾阿省仔康乐会主席弹插噶嘛，其实。咁跟住警察就一路就話係兩幫人嘅打鬥，跟住就民官就開始轉口風啦。跟、 嗯、 住李家超就轉口風啦。跟、 嗯、 上立法會就講就係話兩幫暴徒打鬥啦。咁、 嗯、 就跟住再話人玩999 jam 線啊嘛，你記唔記得？ 係啊，二萬幾個啊嘛。 係啊，李家超上去就係話惡意 jam 線啊嘛，所以唔好睬佢哋啊嘛咁樣、嗯。其實啲人係心急報案啊嘛，根本係。所以你見到後面有個黨指揮嘅話咧，呢啲嘢就唔會出現六月七月嗰陣時嗰種嘅、嗯。自己建制里面的那种分裂、 嗯、 现在他们就是同一个口径的所有的事情都我一路疫症杀下来呢就第二件事呢他们现在再重要处理的呢其实就不是快速检测而是九月的选举是不是 stop 了他、 嗯、 所以我说这个政府是绝对扑街的、 啊、 人命关天他不会处理的、 嗯、 就继续由他爆了 佢 而家最緊要處理咩？處理譚耀宗嗰只牌啊嘛。因為佢講咗噶咯，同阿陳恆斌就係話係咪要押後呢個選舉啊？而家咁樣疫症嚟，其實你留意到我，我覺得佢講嗰個初選咧，係貨佢押後選舉鋪路嘅。其實初選播毒呢條線啊， 係 為咗政府押後選舉鋪路，或者逼政府押後選舉鋪路嘅。其實，所以你而家見到，如果黨委話事嘅話，使乜逼啫？我覺得係嘛，唔使脅迫噶，其實主動會自己咩噶啦嘛。 佢有兩手準備嘅。嗱，一方面咧，就其實而家開始喺度講啦。嗱，你班友咧喺度頂風作案啊嘛，頂風犯呢個國安法啊嘛。嗱，琴日呢一個啊，即係盧文端啦，喺呢個明報嗰邊寫一篇文啦。咁其實佢都講啦，國安法之下大面積去 DQ， 為何在所難免？就喺度舉曬而家嗰啲國安法啊，嗰啲法理依據出嚟，法咩理依據啫？係嘛？即係而家你嗰啲法理依據，其實根本上面咧。就是他而家講到明噶，佢話呢一個問題導向啊嘛，即係其實要問題導向係咪？因為咧就見到你而家過去有幾年亂象，而家你嗰啲即係點解過去有幾年亂象啊？就係而家你泛民嘅頭面人物搞出嚟嘅咯，咪搞錯曬，完全係你而家你講呢一個你講雨傘運動又好，講到而家反送中運動又好，全部都係冇領袖嘅。冇大台嘅運動嚟嘅。 其實坦白講啊，我相信嗰啲大陸啲維穩費真係比我哋好過啦。 咪就係咯， 你睇我哋節目就好過聽嗰班盧文端啊、人大政協啊嗰啲廢柴講啊。 梁振英會好啲嘅，佢揾人啦。 梁振英貼地啲，有馮英倫啊嗰啲報料俾佢聽嘛。 揾人去北錄嘅，佢就係嚇咁啊。嗰陣時聽阿陳咩啊陳浩天嗰啲節目咧，佢都揾人北錄嘅。喂，佢而家咪就咁講啫嘛。佢而家就係佢就話 泛民唔係因為抗俊宇啊。我想仲大鑊啊！ 係啊， 係過去由雨傘運動之後一路俾人少到而家，然後跟住你話佢原來係領袖啊，策動成件事啊，真係笑死人！我覺得真係。 喂，你其實講真啦，如果有領袖啊，你都唔知幾好咧，起碼有人同你講下數啊。而家冇人同你講數，點解啊？正正就因為冇領袖啫嘛。上個禮拜嗰個初選嘅結果，俾你睇到好清楚啦，尤其係喺呢個新界西。 因為七二一咯， 排喺頭四日細，排喺頭四個最多票數嗰啲啊，全部都係嗰啲素人啊、抗爭派啊，除咗朱海迪嗰啲， 好簡單， 冇人識嘅根本就係、是。 我話俾你聽，何桂蘭七二一被打，大家當時喺 live 裏邊睇住嘅， 係啊， 後腦腫曬，就係小牛農場嗰個姓陳嗰個人， 陳志祥， 係啦，陳志祥而家改咗名個農場，唔係叫小牛農場啦，今日好似有人扮佢喺元 朗。 拿住個西瓜， 係咪著翻嗰件衫啫？ 係著翻粉紅色嘅去交收，攞 又係嗰條牛仔褲喎。喂，洗喂嗰啲洗水色都一模一樣， 好鬼似 啊！ 跟住天水連線伍健偉、林俊就係前日去星期日 係去示威， 紀念七二一示威嗰陣時， 四個人啫喎。四個人已經係講到 都係天水， 係啦， 係啊，所以我就話你冇得搞噶啦，我話俾你聽，你咪可以砍冇所謂噶，你自己求證又係你，足協又係你，球迷又係你，咁你咪自己玩曬咯。但係所有嘢，我覺得都有政治代價。好啦，你而家唔想付個政治代價，就押後個選舉。 係 嗱，我覺得個押後個選舉個目的咧，不在於純粹係驚輸咁簡單。 驚輸都一下， 佢驚個35+啊！佢 嗱當然係啦，佢驚輸咧。嗱，佢而家所講嘅即係選舉唔公平嗰樣嘢係乜嘢啦？嗱，而家今日譚耀宗咪講得好好咯嚇，即係幾老實啊！講到又話，我上面有好多人落唔到嚟香港投票啊嘛，而落唔到嚟香港投票，喂，咁你頂14日咪得咯？佢香港冇地址噶。喂，大佬啊，即係所以而家咪有啲人問咯，如果喺深圳里面有很多选民的，那他们属于什么区呢？是不是深圳区已经有个直选议席啊？ 有，他曾经建议就是让他们在大湾区投票。我知道， 但是他们不是一个选区来的嘛，你讲到明他们在香港是没有常住地址嘛。 那我就要纠正你了、 啊、 今年去年年底区议会选举、 啊、 在我自己的选区里面，我就见到一车一车小平头乡音未改的福建人去敏桥中学投票，是吗？完全呢基本上呢就是农民样来的。然后跟着我听到隔离那个师奶，那个师奶我都不太识他的，其实都是当区的居民。那么我儿子车他来的，香喷喷出发，可能投完票去喝茶。 咁就一路講一路眼啤住隔離嗰堆咁嘅大陸呢， 唔係自己唔係香港人啊， 唔係啊，大佬嗰個師奶就好有代表性嘅，佢係嗰啲八十幾歲仲係好身光頸靚，著到即係好莊好莊重嗰啲人，佢就話喂，同個仔講佢話，乜呢啲人住喺我哋嗰區嘅咩？ 係咯， 你明唔明啊？ 係啊， 佢覺得喂，我哋呢啲上等人點解呢啲咁樣嘅農民踎喺度？擔住把遮嘅農民會嚟呢個敏橋中學投票嘅咧，咁樣喎，咁咪就係好簡單，就係、是、譚耀宗講嗰啲， 咪就係咯，因為深圳區選民咯， 大灣區選民咯，嗰啲咪嚟唔到投票咯。其實我咪話咯，佢會改嘅，一定會改得成，一定會褪後到、 啊、 疫症過後先至可以投票。但係我覺得第二樣最重要係咩咧？佢要 keep 住而家呢個由佢掌控嘅立法會喺、復會之後通過大嶼山嘅撥款。 Exactly， 所以咧 呢個係關鍵。 今日信報咧就一篇文出嚟，其實見誒呢一個經濟日報咧、其實都做咗一篇報導啊，就話而家收到風咧，政府係想醖釀緊用呢個立法會十一條，咁就話咧就俾呢一個林鄭去宣布呢一個緊急狀態，就其實係由而家嘅立法會咧，即係現任嘅議員再做多半屆，即係做多半年，甚至乎一年啦，係咪頂住先？啊，咁頂住先啦，咁然之後咧，咁有啲人就問喎，之後喂，咁如果你頂住先嘅話，你嘅權力係咪同而家嘅權力都一樣啊？係咪可以通過財政預算案啊？咁樣樣，嗱，嗰個目的就好明顯啦。其實而家點解咁緊張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啦？起碼你唔好話下一次選唔選到先，起碼就係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如果佢通過到嘅話咧，就造成呢一個明日大嶼嘅既定事實。既定事實係啲乜嘢啊？而家講緊嘅幾多錢啊？而家講緊明日大嶼係六千嗱，帳面數都有六千幾億嘅喎。你根據翻以往咧，佢即係嗰啲咁嘅超標嘅 check record 咧，六百幾億嘅高鐵去最後尾去埋單就係一千億，按翻個比例，最後尾明日大嶼嘅埋單結帳嘅金額就係一萬億，就差唔多等於我哋而家財政儲備 乾曬㗎啦，乾曬㗎啦。 話俾你聽，連啲公務員啊，嗰啲長俸都冇資格出啊。系啊， pension都冇埋，教書嗰啲早啲退休攞退休金，我話俾你聽真噶，唔係講笑啊！係 啊，香港嘅軍工教唔使旨意出糧啊！ 係啊，提早一兩年，雖然攞少啲，但係真係袋咗落袋先啊！話俾你聽，到時找人仔俾你差唔多，真係嘅吸乾曬，明日大嶼係會用乾曬香港嘅。 唔係，而家情況咪好清楚咯，嗱。所謂而家國安法搞成嘅問題咧，其實 喂，其實好簡單，我想問下你啦。 啊，點樣咧？ 佢搞國安法就為咗 DQ 人，然後搞贏個選舉噶嘛？ 啊，搞贏個選舉係。 咁而家點解搞咗國安法之後，又發覺搞唔贏個選舉，見到人哋初選個勢頭咁行，跟住又話人哋外國勢力勾結，又呢樣又嗰樣，咁啊跟住再度多條橋，就去壓後個選舉。咁點解你唔一開始直接壓後個選舉咧？ 咪就係咯。你搞咁 Q， 其實佢搞咁多嘢嚟做乜嘢咧？ 你搞咁 Q 多嘢，其實就係頭頭碰着黑。你頭頭碰着黑咧，你做嗰啲嘢，其實你一發覺有好多嘢做唔到啊？點解做唔到啊？你而家見到阿盧文端琴日仲好笑喺度話：，哎，我哋立呢個國安法咧，就要立威嘅。你有乜好威啊？ 其實坦白講， 嚇、啊， 即係我都話，所以我抄翻呢個字出嚟，就係咁嘅意思。呢個字我都唔知阿邝明书收埋咗喺個台底，唔知幾耐啊！攬炒呢個字。 啊 當時我哋做咗之後都未開始流行，兩年前做噶啦呢個字已經係，而家攞翻出嚟啊！真係要，係你諗你諗下佢而家，你有冇睇 Fortune 財富雜？ 咪就係咯，咪就係話而家喂，如果阿習近平個 CEO 一早俾人炒咗啦， 早俾人炒咗佢話， 其實北大後河會議下一個月嘅北大河會議就係一個股東大會啊嘛，習近平係一個 CEO， 炒唔炒到佢啊？ 炒不到啦！ 如果炒到佢嘅话，旧年已经炒咗佢啦。咩咁多咁大镬出嚟？其实你谂下啦，其实你习近平处理啲问题系处处都系处到越搞越大镬噶。其实佢真系呢一个所谓呢一个咩口黑学嘅一个最佳典范，系嘛？俾佢处理个问题，佢搞唔掂不特止， 佢会整个更大嘅问题出嚟，冚去冚住呢个问题。 系啊。而他自己本身還有一股喂，其實是即係冇得救的一種一股賭性啊！佢好中意換賭台啊，換下就迷失了自己，係嘛？然之後發爛渣，係嘛？你而家香港你所謂的初選點樣壓後啊？呢啲咪鬧劇咪就係你搞出嚟咯？又話泛民 他自己即係搞呢個初選爆疫，然之後最後咩俾人揭出嚟，全部都係你哋自己嘅人嚟嘅。 唔係，同埋最荒誕咩呢，就係、喂，大家都知道你搞國安法就係為咗 DQ 人嘅啫。係 啊， 好啦，到臨尾入閘啦，都報名啦，已經係。啊，咁你個國安法，你即係打造出嚟呢個乾將莫邪寶劍，你又唔用喎、 啊。 咁又然後跟住劈埋一邊喎，又換倒台喎。 佢話用，佢話用，咁所以咪揾啲即係。嗰啲咩老共文膽啊、盧文端嗰啲出嚟， 我想話咁用嘅話，點解你又揾阿文膽二號譚耀宗出嚟，同埋陳恆斌出嚟要，唔係佢即係可以黐嚟跟啊？陳恆斌 啊， 唔係恆斌，係陳恆斌，係啦，又揾佢出嚟，佢要求押後咧， 係， 咁你咪即係又係到咁上下，即係話我拿住幾個籌碼，先賭大細，咦、嗯，賭兩鋪之後又輸。跟住即刻轉賭百家樂， 係啊， 試下賭百家樂先。跟住賭到第三鋪又係唔掂嘅啦，係、啊、都係就轉翻去玩輪盤。 係啊，其實咧，佢呢種咁嘅賭性咧，其實搞搞下，你咪即係見到就係俾呢個 Donald Trump 啊，俾呢一個蓬佩奧睇通咗啦。你喺度玩呢個香港牌玩得咁過癮，我就喺度出南海牌帶翻你轉頭。 唔係嗱，其實今日你有冇睇啊？ 啊， 呢、這個胡錫進咧就踢爆咧，就係話阿蓬佩奧同 Donald Trump 後邊有個大陸佬。嘅幕僚就係叫做余茂春啊，余春茂定余茂春，余茂春好似啊，咁就話咧呢個人咧就係好毒嘅，好陰險嘅，就係下下都要對住中共要害嘅。嗱，我覺得咁喎，佢揭呢個人出嚟嘅目的係咩咧？真係呢條友有料到喎，我覺得反而係，佢就話佢用呢個叫做一啲叫做糾正咗美國過去咁多年對中共外交嘅一啲盲點啊嘛。就是他說他指出中共的脆弱性，即大家不要覺得他好像很行好像很厲害，其實他裡面的核心其實是很脆弱的、嗯、只不過就是你要鋭就要鋭得硬、嗯、你不要是又鋭不是又鋭，所以我就說一路你留意一下，他最近訪問了兩個人，環球時報不是、這個不是訪問，這個是其中一篇文章講余茂春、嗯、另外一篇文章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他昨天的我看是訪問了哈佛的一個中國通叫做傅高義As a vocal， 系 呢个学者 professor 就系当时写 Japan Number One， 同埋写呢个邓小平改革嗰个人嚟嘅。 嗯， 但好奇怪嗰篇嘢咧，你知唔知咩？ 系 佢就警告话会喺台海同埋南海有军事冲突。 系 跟住佢就孖叉共产党喺香港问题里边咁样搞法嘅话，搞弯自己。 系， 但喺环球时报出嘅， 系 即系访问呢个傅高义呢篇文章。 嗯，咁系咪高级黑咧？ 我觉得而家就系、是。怎麼說呢，我覺得他現在真的擔心會有軍事衝突、啊、我覺得、 嗯、 似乎你留意一下，無論由、華大媽好、王毅好、到崔天海到現在訪問傅高義都好，他似乎是說就是說想勸緊聖上，死啦，我們今次不要搞下去了， 其實是的， 很收僵、啊、這樣、啊、我覺得 你就算解放軍都是的、 啊、 解放軍其實早在、无论是这个台湾大选完了之后啦，上个月啦，其实都有些什么中将少将啊走出来写文啦，就是说又说估不到现在美国佬是不是对这个大陆这么强硬啦，亦都是即是估不到，就是其实是很多即是说估不到美国会去得这么尽啊。啊、而且亦都咁講咗，喂，台海唔可以亂咁打嘅，一打就撲街嘅喎，會阻礙我哋呢一個咧中華民族復興嘅一個進程喎，係咪？ 又調翻轉講， 係啊， 唔係打先係民族復興咩？ 係啊，咁佢而家就係講呢啲乜嘢？咁而事實上，其實講真，打唔打得，解放軍入邊心知肚明，根本就係、是，係嘛？喂，即其實喂呢啲行家嘅嘢，喂大佬， 同埋你尼米茲號，你知唔知啊？而家離開咗南海之後去咗邊咧？同、啊、印度進行軍演。 係啊。 印度啱啱同大陸佬打完嘅、 啊， 就擺明係挑釁添嘅咯。而家，但係點解唔見咗環拖呢排？全部低調曬喎，真係。我以為佢立完國安法就乘勝追擊嘅啦，梗 係。我覺得呢個真係追進死完，尤其係南海呢個問題咧、 嗯， 其實正正就係咧，而家你老共咧喺度勾朋友圈咧，喺度圍路咧，其實付上好沉重嘅代價。 佢圍邊個啫？圍嚟圍去。 嗱，你圍嚟圍去，你見到㗎？咪、啊、就係咯。嗱，你 嗰啲非洲嗰啲，即係想佢一帶一路，想佢 way off 啲債嗰啲債仔嚟啫嘛。 係啊，撐國安法其實嗰度有五廿幾個國家，而五廿幾個國家 斯里蘭卡嗰啲咯，全部爭佢錢。 多數。都是非洲國家，但同時間亦都有啲東南亞國家， 包括馬來西亞、一帶一路。 咁但係起碼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呢一紮國家啦，美國佬睇到死穴可以搞，就係、是、個南海問題。 你想想一帶一路它自己本身你可以買通這些一帶一路的東盟國家就是透過這些經濟利益可以收買它們、但是如果你一挑動到這個南海紛爭南海衝突的問題就每個國家它那種民族主義情緒 重版夾的了 是啊就高漲 你看菲律賓就 是啊 因為當初阿基諾三世就是放去海牙法庭的人 是 雖然現在杜特爾特是親華 杜特爾特不出聲 菲律賓人不親華嘛 杜特爾特不出聲 他不出聲 他就找其他的官員出聲那他就其實說真的去年十一月這個杜特爾特去訪京的時候其實已經跟習近平講了南海問題就是被這個習近平省到一面皮嘛就是沒得談嘛那當其時這個杜特爾特就說我看他的樣子都是因為香港的問題搞到自己的兒子好像離家出走那麼慘的啦即是他這樣說的那時候是即是情況就是這樣的嘛現在你美國去因為這個南海問題就去拉攏呢啲咁樣嘅東南亞國家，呢啲咁樣嘅東盟國家。第一唔使錢，第二 有啲本身係越南係反華好犀利嘅。 係啊， 越南啊， 係啊， 馬來西亞就勾嘢，我覺得 最啊呢、這個絕對 係。係啊，因為第馬哈蒂爾一上場就即刻吸嗰個東海鐵路嗰、那個、那個 budget 啊嘛。 咁你而家你挑動呢個南海南海矛盾啦，就令到啊中共在这个东南亚的大一路就一筆勾銷了就在 way off 了它其实是。而同时间而美国呢它当然见到你喂如果你要巩固你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就当然越抌越多钱啦。越抌越多钱的时候美国也都落见这个势头。咁喂你越抌越多錢咁你咪消耗呢個外匯嘅速度咪消耗得越嚟越大囉。 我覺得當年拖冧蘇聯嘅星戰一樣㗎咗喎。 一樣 咪南海軍備競賽拖冧。 但係個問題就在於習近平嘅野心唔係話淨喺呢個星戰上面㗎嘛。佢嗰個地緣政治嗰個野心係仲更加大㗎嘛。 佢去到吉布提㗎喎。 而就算你唔嬲佢去搞呢啲星戰佢自己都周圍去抌錢落海㗎。你就等於喺伊朗上面你有乜可能你是用25年你说4000多亿美金啊是吧你有没有搞错你大陆你有一个洪灾你知不知道的其实。 他说他一早五月落了去了但五月都未有洪灾。 他次次都是的。 超前啊 他坐了那个时光机去了然后回转头。 他讲了阿妈是女人的说话就说自己已经即是。 超前一早预计到 了。是啊已经下达了指令了。 免疫症是这样都是这样的。 是啊次次都是这样的其实被人看通 了。我想曼城输波他一早知道都是。 是啊被人看通了 是不是其实这些东西。但是问题就在于喂你自己本身你不断地倒水其实我都看到喂其实我们香港人好像不用跟他这样去硬碰他自己都在加速自己的灭亡。 我都说是啊你看到国安法就是 啊 他好搞不搞我都说了如果你搞了香港不敢示威民主派冚旗 DQ 晒跟住选举大胜建制派咁咪梗係抵搞啦係咪咪搞得过瘾啦係咪因为你成本效益㗎嘛搞清啲咁嘅嘢都係。咁但你搞咁大壇嘢出嚟又哇頂你又進駐呢個維景酒店咁樣仲勁過當年日軍入呢個半島酒店咁樣。 你見到昨天張 咁但竟然就靠押後選舉嚟。 你見到昨天張坤陽講嘅說話呢佢就話唔怕你 DQ。最好你一大批 DQ 是啊 你一大批 DQ 的时候 你咪又制造你那个制裁的机会 将本身是可以吸纳在建制的力量呢这些本命的抗争派反对派的力量呢就全部扫进街头扫进街头你估是不是可以一次过消灭他们呢如果你消灭不到的时候你的抗争力量就更加萌芽得犀利茁壮成长咯 这个有时候呢就是没得教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不明白他做不到他不做不到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由上而下一个绝对的领导 你们就是顶层设计顶层 设计出错 是啊 他不可以纠正个错误的嘛因为那个是永远伟大光明正确的嘛如果你正確的話你很簡單你只要檢討回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你這樣掃把眾志出去去 DQ 這個 DQ 那個正路來說2019年送中修例應該順利完成通過的 是啊 整個運動應該是分裂到遍體鱗傷大家互相攻擊之後就各自散當的本來其實去到16的時候已經是你留意一下 是啊 所以他到這個一地兩檢那一下呢他就贪胜不知输嘛、因为他觉得哇顶你泛民所谓的抗争得个百零人在煲底那里示威当日我在那里我都说、真是暗淡当时真是这样的、 但他不明白就是你按了下去他一直在等個時機彈回出來，結果你現在看到彈回出來的仍然就是黃之鋒啊、張君陽啊這一代、羅冠聰啊這些。我哋睇今日羅冠聰走去見咗英國影子外相嗰扎人，就叫英國佬點樣制裁香港官員啊？其實係係將香港官員列入英國制裁名單，呢個先大鑊啊！ 呢個最大鑊，呢個先 勁過美國啊！真係 唔係確實係 呢個先至要斷佢要害啊！真係。 所以點解梁君耀咁快要辭職？ 唔撈啦，係啊！ 咁快要唔撈啊！我諗而家咧，阿譚耀宗話要延遲半年啊，或者一年啦。喂，最唔想嗰係佢啊！我估係。 喂，我真係 A.O. 嗰啲朋友。快啲辭職啊！如果你仔女喺英國讀緊書嗰啲，一制裁嘅話咧，大佬你即刻要翻嚟啊！我諗，豬都冇得讀啊！我話俾你聽，英國制裁先讀啊！我覺得真係， 梗係啦。 我哋咁林滔文講完話，林鄭月娥可能列入制裁名單嗰陣時候，點解冇反應嘅咧？成 係咯？點解唔？ 仲有你有冇留意一下、特區政府裏邊其中一個戰狼邱騰華，好似係咪失咗蹤咧？其實 係咩？ 你有冇見到佢？ 好似冇啊，好耐未見過佢咯。原本嗰陣時話特首黑馬嚟噶嘛，呢、這個嘢啊。 唔係喎，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咁大件事， 係喎、 係咪啊？喺國家民族危難關頭，公然受到美方嘅粗暴干預香港內政，同埋踐踏民族尊嚴嘅時候，呢、這個邱騰華去咗邊咧？咪全部驚制裁咯？你問我驚乜嘢？呢啲香港 smart ass 只有一樣嘢。以為賴共產黨就有著數，到佢要 pay the price 嗰陣時候，咪即刻 moonwalk 走人咯。所以我話有用㗎，其實唔需要出個名單嘅，話會制裁佢哋已經得㗎啦。其實 冇錯，你而家見到藍通文佢講嘅嘢咧，佢唔淨止啊，而家你一系列嘅嘢會嚟嘅，因為而家咧蓬佩奧已經起咗程啦，就其實美國嗰邊飛咗去英國啦，咁就話講到明係會傾香港問題， 講到明啊，放風會傾香港問題， 係啊。咁你諗下會傾咩問題啦？咁一定係 英國做先鋒，我覺得今次 係啦。咁而英國其實佢翻唔到轉頭噶啦，亦都係係嘛？佢而家講到明啦，即係其實佢最低消費嘅制裁就其實而家同香港脱歐先，同香港脱歐 ，in the sense 咧就係話嗰個叫做係軍用科技就唔出口俾香港啦。同時間呢一個叫做引渡條例啦，引渡亦都係無限期取消。 英國取消埋啦，今日公布 呢、這個就係、是、啊，咪公布咗咯。 係啊， 係啊，即係呢個就係叫有限度脱歐。但係有限度脱歐咧，下一步咧就應該係司法脱歐。司法脱歐咧，其實舊年咧英國嘅政界已經講到明啦，已經 終審法院唔派法官。 係啦，喂，做乜嘢我同你喺度即係 我點解 endorse 你？ 係啊， 由呢個法院去審國安啊？ 係啊， 要我。英國法官 endorse 你， 係啊， 咁你咪喺普通法嘅國家裏邊咪玩 Q 完咯， 係啊， 新加坡第一個最開心啦，係咪？新加坡仍然係普通法地區裏邊，可能甚至排名係高過香港。 嗰、那個英國佬而家係坐喺呢個終審法院嗰邊嗰個叫做 非常任法官， 係啦、啊，嗰、那個韋憲德，佢咪就係話咯，喂，如果你冇司法獨立咧。咁我冇得搞喎！你如果你有司法獨立，我先至可以繼續服務。 呢啲真係求人得人啊！我話 佢而家佢都覺得自己企咗喺門罅嗰位啊，大佬啊，企咗好耐啦。 你以為就係搞送中就可以將所有人咧可以引渡？結果而家所有人同你將引渡斬攬。 係啊， 香港就真係變成呢個。 所以咪逃犯天堂。 逃犯天堂啊！係咪呢個求人得人啊？真 係啊！ 你正正就係話當日唔想做逃犯天堂嘛。係、 啊。 而家正正就係變咗逃犯天堂啦，已經係。咁你玩完㗎啦，跟住好簡單，而家仲裁一定係去新加坡，即係 arbitration 嘅嘢。 唔信你香港啦， 佢唔信你，唔係仲裁已經係新加坡做中心㗎啦，而家係香港冇得同佢困㗎啦。 你嗰陣時揾阿鄭若華翻嚟做咩啫？ 因為佢係仲裁專家， 就係原本諗住揾佢做仲裁啫嘛。 係啊，咪發展仲裁中心。 你成盤棋咪俾你打爛曬咯。 如果我係外商，我要仲裁，我去新加坡啦。 就係咯， 香港做咩啫？ 因為 一冧就玩完㗎。 有機會犯國安法㗎嘛？你香港仲裁乜嘢啊？你香港嗰啲國企啊？嗰啲央企、國企喺香港打曬息嘅喎。 嗱，第二步咧，我覺得咧，蓬佩奧去英國咧、你睇到佢而家去英國之前就係制裁新疆嘅企業名單，喺呢個簽咗新疆人權法之後，即係話呢個模式咧，第一步行咗新疆先。第二條法案就係香港自治法案，即係話會按照新疆嘅方法去制裁香港嘅企業。嗱，大家唔好以為危言聳聽。 嗯、 在这个新疆制裁名单里面有一间港资的公司、叫做吉昌日达集团、日达集团就是香港纺织大王杨元龙的公司的就是在新疆做棉花纺织制衣的、他现在被美国指控呢我现在还未清楚究竟 他说他强迫劳动。究竟他是不是将去完再培训营的那些维吾尔族的就业里面就是安排他这些公司做。他未必知道个详情的。但这些港资公司很容易就会接收了这些在再培训营出来的维吾尔族的工人的。咁就中㗎啦其实係。你唔好话喂我唔知喎，我冇做过呢啲强迫劳动劳改型呢啲咁嘅嘢，我哋工厂嚟㗎咗喎。咁今日苹果日报嘅新聞嚟㗎，日达集团係入咗个制裁名单嗰度㗎係。大佬大镬㗎其实係。 有百几间公司㗎，好 Q 多㗎嗰度係 ,total 加加埋埋係。而且你有好多啦，即係咩中兴华为呀、啊、小米啲品牌呀、啊、 唔係呀，同埋会珠联㗎。 係呀、啊。 係会一路珠联落去㗎其实係。 其实如果你咁样认真去处理嘅话呢，呢个咪加速緊抽走呢一个国际上面嗰个供应链囉，其实係。而家你喺其实讲真即中國真的很著數的，本身在這個全球化那裡是 兩邊領嘛， 他兩邊領嘛，第一就是其實他是即賺了很多這些這樣的工作機會啦，是吧？第二就是你本身你也都是即其實賺取了很多外匯，那原本呢即 Donald Trump 啊，即美國已經講這麼多年了，被你如取如攜啊，你又吃又拿的喎，其實是那你現在你即被你佔了便宜你都不滿足，你甚至乎要挑戰即西方的霸權、啊、挑戰國際秩序、啊、另起另一套，喂，那沒什麼理由不去跟你去即當你競爭對手去處理，是不是、啊、而且 很簡單，我告訴你、啊、這些公司如果列入制裁的話，你要記住、嗯、在大陸就算你在新疆做的是做紡織生意都好、 啊、 其實你是在做出口美國的生意、 嗯、 日達集團就是在做出口美國的生意，是可以一夜之間玩完的、 啊、 如果那個制裁是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他還有沒有機會抗辯，或者他在美國的客戶會不會全部斬掉他的訂單，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危機來的、 嗯、 即是說香港很簡單，首當其衝的是匯豐銀行，你不要說我第一個貼中、 嗯、 如果制裁的話，如果制裁企業的話， 我已經在研究緊㗎啦，因為其實早兩個禮拜之前啦，即係 路透社，你有冇睇最近路透社嘅新聞？ 點樣咧？ 金管局指示呢個匯豐銀行、瑞信、 瑞信， 仲有 幾間銀行啦 ？Julius Bar 好似係、 嗯、 投資銀行嚟嘅， 就話做政治審查啦， 做政治審查同民主派嘅關係。 係啊， 大家唔好睇小路透社呢個新聞。 係、啊、 美國佬就會捉住呢樣嘢嚟去喐匯豐㗎啦，我話俾你聽啊！是有原因的，这些消息一直流出来、 有几个政党有危险的，本身呢你、嗯、因为现在 六一二都是汇丰的， 六一二啦，众志现在你真的散了之后呢，其实已经开始有人呢就其实去去 challenge 去质疑去，喂，你之前你收捐款啊那些都是用啊即是黄之锋啊周庭的个人户口的、哦、你有没有去拿了其他用途的，即係你，即係你嗰啲用途啊，本身就好可能喺現行嘅國安法裏邊咧，就可能話所謂犯法啊嘛。因為如果你去支援社運嘅話，而你自己本身參與啲集會，其實係不係攞唔到呢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嘅話咧，咁佢就可以有機會入嚟噶咯喎。 嗯， 係啊，好容易噶，好容易噶。 即係一早放咗俾佢入嚟咯。 啊， 一早放佢哋噶啦，呢、這個係嗱，好簡單。你如果他說跟香港威脅民主自由有關的企業的話、嗯、你剛才說的那些全部誰不是地產集團、 嗯、 管理的商場呢、 嗯、 容許警察在裡面暴力執法的、 啊、 是吧，初初你記不記得仿如隔世啦，我們之前還說講這個 Pacific Place 怎樣頂住那些警察、 嗯、 不要讓他進去，現在你想想各個商場是吧，如入無人之境，咪你咪你拉閘咯。 海港城都頂過下㗎嗰陣時。 冇啦，而家邊個頂啫？我覺得，喂，全部都玩完㗎啦！你問我，嗯、如果你咁樣一路冧落去嘅話，你本身香港嗰個品牌嗰、那個 premium 我哋叫做， 嗯、 即係如果你話要去，即係等於你坐國泰一樣， 嗯、 你俾嘅價錢個飛機票嘅價錢係貴過其他嘅飛機嘅、 嗯， 即使飛加拿大都好。你是買他的 service 的 premium 嘛、 啊、 香港從來你做生意的營商你都有個 premium 在這裡、嗯、你的營商成本是比起東京啊比起台北啊都是貴的，其實人家就是買你的 premium 就是你的法治 嗰個嘅基石啊嘛，人哋信你嗰個制度啊嘛。好啦，你而家由司法執法到終審都崩潰嗰陣時候，你點翻轉頭咧？ 嗯， 其實基本上已經冇得翻轉頭噶咯，我覺得已經係。你一冧咗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呢啲嘢 翻唔到轉頭啊！而我諗老共都知道翻唔到轉頭，咁所以咧咁緊張，而家呢一屆嘅立法會選舉就一定要咧喺嚟緊呢一個 夾曬啲錢走先， 夾曬啲錢走先。嚇，呢個就係佢哋當務之急。做成咗既定事實之後咧，之後俾你35%咧，點玩都得。 我覺得太過理想啦。佢而家就似乎出現咗一個情況係咩咧？就係一。小鑊冚小鑊，大鑊冚小鑊，超大鑊冚大鑊，就越搞越距離呢個攬炒越近啊！ 唔係，因為你最後尾咪因小失大咯，其實係你最後尾就係其實係唔輸得係乜嘢咧？ 佢唔肯認錯嘛！ 最後尾唔輸得嘅就係 佢唔肯放過香港嘛！ 呢、這個咪就係講過好多次咯。習近平一個咩人啊？係一個能伸而不能屈嘅一個懦夫嚟噶嘛？ 唔係能屈嘅先至唔係懦夫喎，其實 係啊，我咪就係 不能屈嘅先 係 懦夫。 我咪就話曹操咪就係咁樣咯。係 啊， 係啊，點解氣蒲國蘇啊？ 有乜所謂啊？ 其實好樣衰噶，其實你俾馬超喺後面喺度係咁喺度，哇！即係流蘇嗰個就係啦，係嘛？著袍嗰個就係啦。喂，佢見到佢真，其實係好周星馳嘅，其實係一啲都唔英雄嘅成件事係。喂，咁但係人哋 看誰笑到最後啊？ 係啊，喂，其實人哋就係睇個結果啊嘛。 咪做最後尾就係打敗你蜀國，咪就係 咪就係咯， 就係偽咯， 係咯。喂，有乜所謂啊？一時之即係認低威，有乜所謂啊？呢啲就係英雄啊嘛！成日就想做英雄，成日就係想做咩人民領袖啊？係咪咩人民嘅勤務員啊？哇，幾咁肉麻嘅嘢都講得出，最後尾就睇表現，梗係低啦。其實 即係嗰啲 terms 都好低嘅。 是啊， 就算你中意嗰啲，佢都俾老公。 你就算你係造神啊，嗰啲古仔啊，都係非常之老土，又話你自己托米係嘛，行200里路不換肩，你根本就冇人信嘅。 真係托咪真係。 你嗱200里路不換肩嗰啲，我哋廣東話講咧，就係托米唔識 唔識轉駁咯， 托柒就唔識轉駁啊嘛。我哋成日都聽，即 係就唔係托米。 係啦， 話時話廣東話都唔係好正確 嚇， 即係托柒就唔使轉駁嘅真係。不是很重的， 其实不是很重的。但是习近平那些呢，就这些就是真的叫笨柒了，就是你托这么久你都不转播，是不是在个人有问题， 他一上 场有问题。 你知不知道他2012年一上场就见那些所谓的意见领袖 KOL， 就见了那些什么呢，网上最肉麻的网红， 是啊， 就代表文化界。当时大陆文化界的人都很震惊的，其实在他眼中就當咗屈榮賢嗰啲文學泰斗啊！你知唔知啊？嗰下先好笑啊！真係 跟住話俾人聽，唔係我自己睇好多書啊，點樣啊？ 得個書名？ 唔係佢講個書名之餘，佢仲講話：哎，我自己咧床頭放咗本新華字典，我日日都喺度讀嘅，喺度背字典。 大佬有 Google 啊嘛？啊冇啊，大佬有 百度 啊嘛？嘛？ 跟住就話自己點樣嘅刻苦耐勞啊？點樣去通渠啊？通屎渠啊？通到自己成面都係屎啊！咁樣樣，喂大佬啊！呢啲我。呢啲佢就喺度講到就係話好好吃得苦，佢就講呢樣好吃得苦。然之後咧，最近咧就喺度翻炒啦。最近唔知又去呢、这、一個即係邊間大學啊？好似唔知 西北係嘛 西北咩石油大學啊？佢就喺度寄語嗰啲大學生，就係話啦，去一齊去新疆啦，係嘛？去全國裏邊咧最需要嘅地方去啦。 咪就知青嗰種文化咯， 就係、是、咯。其實真佢就係覺得自己可以捱過嚟。就可以你哋而家班僆仔咧，都可以捱翻轉頭。我得點解你唔得啊？其實呢一種咁嘅諗法咧，就其實就好似毛澤東以前嗰種嗰個講法，就係叫主觀能動性。 唔係㗎，你同嗰啲陳建波嘅諗法一樣啊！我都捱過你班僆仔廢青，點解唔得啊？咁咯，但係佢嗰啲嘢真係坦白講，唔好話香港歐喎，就算喺大陸沿海城市啲人已經唔係咁㗎啦。其實係 係啊， 但係你仲同我講知青上山下鄉啊？大佬不是嘛， 是啊，即是跟你搏命啊，大佬 即是跟你搏命啊，大佬你还叫我上山下乡 啊， 他下乡吃农家菜就得 啊， 上山露营玩就得，大佬你叫我去到津点去 去十年啊，大佬冇可能啩。而且他想想他那些柴仔那些东西很噁心的东西呢，他瘦的喎，都 他瘦的 这下都很奇怪喎，是啊，真的即是你想想即是插都要有高級茶鞋仔同低級茶鞋仔之分㗎，即係你嗰啲仙福永享、壽與天齊、韋小寶嗰啲， 係啊， 係咪？即係嗰啲佢又受嘅喎，真係。 係啊， 即係呢個真係百年難遇嘅奇人嚟嘅，我覺得真係。喂，你話老毛係獨裁喎，老毛佢自己都認啦。唔係啲人話我秦始皇，我點知秦始皇佢話？ 係我叻過秦始皇添啊！ 咪係咯，但係你諗下，老毛唔會話自己睇新華字典嘅大佬，起碼都睇《三國演義》《水滸傳》。咩啦？24史啦，系咪？ 系佢对佢都名史好熟悉嘅。 老毛都系睇啲旧学噶啦，名史专家吴晗啊嗰啲书佢都睇噶啦。即系你可想而知个水平系高好多啦，系嘛？佢嗰阵时见呢个普京好似又搭一轮书名嘅，好似 啊。我唔知道啊。 讲咗几百， 我净觉得佢嗰次就好 Q 白痴啊！就系、是、前年咧，即系其实喺呢一个紫禁城嗰度见阿习近，喂，见阿特朗普，佢就话啦吓，啲、咩中国人系。即係中國人咧，即係我哋藍，即係我哋黑眼睛嘅黃皮膚咧，中國人咧就係龍的傳人嚟嘅，大佬啊！即係你講呢啲咁樣嘅説話，即係呢啲嘢，人哋呢啲所謂即係傳說嘅嘢講法，即係你攞嚟當正史去講，咁你又俾人哋笑翻轉頭，係咪？俾人哋畫漫畫去恥笑，喂！你手臂上未有鱗片嘅，其實係。 冇計噶啦！我話俾你聽，即係香港呢個敗局係咩咧？亦都冇人有勇氣去糾正，所以一定佢啟動咗個攬炒制之後咧，佢真係要去到攬炒發生咧，去糾正嗰陣時候都太遲嘅，其實 太遲。 你新香港自治法案就會重複新疆嘅模式，我覺得。而家問題就係除咗官員之外，制裁嘅企業係乜嘢咧？咁咁你諗到嘅香港對外企業嚟講，真正嘅最有影響力嘅就係一啲咩咧？金融機構，就是銀行，係咪？你其他嗰啲製造業啊、輕工業啊嗰啲冇影響嘅，其實嗰啲好啦。如果係呢啲嘅話，你只要一間銀行中嘅話，就玩完噶啦，其實 玩完噶啦， 就玩完噶啦， 就好 Q 恐慌噶啦，即刻著草走噶啦。 所以我就話，既然你都製造咗呢個超級武器國安法啦，咁你梗係用埋佢嚟，我以為參加初選嘅全部 DQ， 咁咪唔使押後選舉咯，其實。咁得佢哋建制派去選嘅話，咁就跟住剩翻嗰啲 Plan B 嗰啲就唔聲，冇人識，冇知名度，輸梗噶啦，係咪？我驚到時到後可能曹總都要去選啦，到阿岑子傑俾人 DQ 埋嗰陣時 候，你都去選啦， 你去選好啲，我選唔到啊，我係嘛？你去九龍西選，懟冧阿梁美芬， 唔好 識有佢， 哇咁大鑊 嚇、啊！你冇見過梁美芬後生？ 我知啊，佢呢排咧 扮牛女， 佢呢排咧，佢感受到危機感，佢就話啦。就選情嚴重啊，我都即係要有啲幽默感啊，唱多啲歌啊咁樣。但佢唱歌好大鑊啊，又走音啦。你唔知咩？佢網上面唱啲歌，跟住佢見到俾人哋笑得多咧，跟住自己 delete 咗啊喺個 channel 嗰度。係啊， 哇！你咁留意佢嘅？ 唔係啊，人哋 send 俾我嗰啲網友成日 send 啲 send 俾你都唔會睇梁美芬唱歌，你會唔會睇啊？真係 成日 send 埋啲重口味病俾我。喂，大佬，我唔想睇。咁但系就佢而家系咁唱歌。你之前就话点解要揽炒啦？ 啊， 系嘛？而家最近咧又话唔知咩宣扬咩但系咩需要爱啊乜乜物物啦。 我可能佢有对组合叫做九龙西四香喷涂啊。 咁我唔知。喂，冇啦，啊，你揾阿大领落配票俾你算啦。你唔少搞呢啲咁嘅嘢。不过大镬嘅其实。 我觉得佢应该组合埋麦美娟 啊。 仲有幾個噶？ 啊， 仲有幾個女將啊？佢哋今屆 麥美娟啊，阿蔣麗雲唔玩咯喎， 咁翻好似李慧， 阿容海恩其實最唱得歌都唔玩咯喎，揾阿葉柳咯， 係咯係咯，叫組成呢個維比壽麝香葡萄咁樣， 係啊， 一齊出嚟再歌再舞咁。 葉柳成日著熱褲噶喎， 大佬你唔好講啊！一講嘅話，腦海一出現嘅話咧，就真係。即係想自殺咁滯啊！真係，即係唔好講埋啲咁嘅嘢。即係我哋啲聽眾係好多老人家，係忍受唔到，會腦衝。 老人家唔係先快咩？喂，老人家，你見到藍絲群組啊，喺亞蘭群組嗰班友啊，咪就係呢一個屯門公園嗰班老嘢復活咯？係 咩？ 其實差不多啫嘛，其實係即係嗰班有嗰種跳舞嗰種 味道都係 嗰種味道啊， 係啊， 係毫無節奏可言嘅。 佢只在扭嘅啫，其實 係啊。咪就係少林足球嗰個公園啊，裏邊係自己喺度亂 Q 咁跳舞，就係嗰扎咁樣樣咯。 即係呢個冇辦法。 想當年我都有團夥，係咪？大家都有團夥，然之後喺個舞台裏邊係咁跳啦。 嗱，呢個咧，梁美芬唱歌咧，奉勸大家，即係我哋城寨嘅聽眾咧，點都要作出一個忠告俾大家。 仲有呂慧瓊喎， 係啦，忠告俾大家有幾樣嘢，大家諗都唔好諗。第一就係葉柳著熱褲，呢個係純粹我隔離嗰條友嘅性幻想嚟嘅。 唯有真係成日著㗎，嚇！ 諗都唔好諗。第二係咩呢？就係、是、梁美芬唱歌，有人 send 俾你咧，就睇都唔好睇，就係咁簡單啦。奉勸大家，就算有禁足令喺屋企冇嘢做都好，瞓下覺。闭目养神，打下坐。 啲友叫我 come 名啦 ，come 咩名啫？大佬啊 ，come 你老母咩？咁样样 ，come 名咩话？ 要 come 名下，有咩好 come 名啫？阿叶柳呢啲真系黐线嘅，真系寄 send 过嚟系嘛？有咩好讲啫？系咪先？ 嗱、啊，有人问啦，佢话乜嘢麝香葡萄话、 啊？ 今晚如果我发恶梦，我一定为细娘试问，唔关我事，我隔篱嗰个嘅啫。其实系有人话曹总食得好偏、啊。啊 唔系我食得偏啊，我啲网友食得偏、啊。 悉尼袋鼠话你啱七十六人妻喎、啊，廿八咁就叫做惠比寿麝香葡萄。 唔系佢嚟过香港出 show 噶，佢嗰 阵时 去过呢、 啊。你有冇攞签名啊？ 我冇啊，我就系知道有好多人嗰啲农友咧，就系呢嗰阵时去西九龙， 西九龙中心 系啊，西即系深水埗啊，出过 show 嘅其实系、嗯，不过好几年前啊，好耐啦，已经系啊，而家就唔兴搞啦，而家就啊。 哦，咁你咪可能见嗰啲嘅香港大妈。麝香葡萄得嘅，其實係、不過都係啦，大家算啦，即係唔好諗啦，呢啲咁嘅嘢咁重口味。咁、有人話太鹹係咪輕咗機喎？ 係喎，唔係啩？ 得唔得？監製， 而家好翻啲啦，而家係。 而家有翻畫面，頭先 有翻畫面， 可能會唔會 YouTube 進行呢個內容審查咧？ 會唔會啊？咁大鑊， 即係超黃標啊！可能係。 哎呀，一聽到葉柳著葉褲，大佬真係呢個 AI 都頂唔順。 唔好話 AI， 由 AI 到 AV 都頂唔順啊！休息一陣先。 好。